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为了胜利，向我开炮！ 红色经典，感受峥嵘岁月。 活着还是不活，这是个问题。 意志精品，一次听觉盛宴。 21世纪什么最贵？人才。 黄金强档，感受精彩辉煌。 电影之旅， 高，实在是高。 很多人都知道徐静蕾是影视圈当中的才女，早期徐静蕾作为演员，她的演技就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。自从2003年她自导自演的影片《我和爸爸》上映之后，徐静蕾又多了一个身份，导演。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精彩不间断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，我们就来一同欣赏徐静蕾作为导演的处女作《我和爸爸》。这是一部讲述父女关系的影片，他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中记录了点点滴滴的感动。为了表现出自己想要的父女感情，徐静蕾特意请来了圈中好友非常著名的导演叶大鹰，而且在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中，叶大鹰给了徐静蕾很多意见，这让初次当导演的徐静蕾感激不已。电影缓缓开场，郁郁葱葱的树环绕着安静的墓地，徐静蕾扮演的小鱼在丈夫的陪同下抱着孩子站在母亲的墓前，思绪却随着她的旁白而回到了过去。 小时候妈老说，将来你一定要结婚有孩子，让他陪着你。我是妈带大的孩子，从记事起家里就我和妈两个人。我知道她是怕我孤单。 画面闪回到了小鱼高三的那年， 后来想起来，其实我早见过爸。下午放学，他经常在学校路口的报摊买晚报，买了就站在街上看。我们从他身边走过，他也不抬头。 虽然小鱼的生活中没有父亲这个角色，但是对于父亲，小鱼还是有着一种模糊的印象。 一次和妈去饭馆吃饭，他就坐在我们后面的那桌，一个人背对着我们。 两位，您的账已经结了。 有天早上我上学的时候，看见他和妈在路口说话，看见我过来，他们分开，妈去赶车，他进了胡同。他好像就住在我家附近那条有很多酒吧和小饭馆的胡同里，经常看见他从那条胡同口出来或者进去。 单亲家庭成长的小鱼并没有正面接触过自己的父亲，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父亲这个陌生的角色闯进了他的生活。一天，小鱼还在学校里上课，老师走进了教室。 于静，你出来一下。 你妈妈出事了，这个人要带你去医院，你认识他吗？ 来找小鱼的就是叶大鹰扮演的父亲老于。虽然小鱼和父亲之间没有任何的接触，但是血浓于水，小鱼还是跟着父亲回到了家。母亲出了车祸，骤然辞世，父亲收拾着母亲的衣物，小鱼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。 你妈就没有新买的衣服吗？ 你看这件怎么样？ 好， 还配着这裤子，加这鞋，这鞋可以，就它吧。 母亲过世后，小鱼就跟着老鱼过。 但是由于父亲没有固定的工作，所以小鱼的小姨将老鱼视为社会上的小混混，坚决不肯让小鱼和父亲一起过。 我凭什么就 凭你现在这样子？ 我这样 子，你有什么好样啊？你对孩子，你做出什么样子了？一天到晚你泡酒吧， 酒吧怎么？ 带什么人去啊？ 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呗。 你有你的生活，你有你的生活方式。这孩子是我们家的孩子，我要把孩子交给你，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姐姐。 小鱼，收拾一下你东西，跟我走。 这种环境你怎么念书啊？现在这么关键，你想想，你妈妈她一辈子就想让你上个好大学， 能不能就按我说的办啊？ 你先跟我回去住两天，等这乱劲儿过了再说回来的事儿。你要是觉得学校远，姨父可以每天送你上学。收拾东西和我们走。 虽然小姨极力的阻止，但是却阻止不了女儿心中对父亲的渴望，小鱼还是决定留在父亲的身边。老鱼每天早晨都会给小鱼准备早餐，不过老鱼也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圈子。原来老鱼有这间小店，有的时候老鱼也会带着女儿来自己的店中。 怎么样？ 好，小鱼来了。 老鱼你来了。 来吧。 哎，带小鱼一块过来。 哎，老板。 哎， 小鱼 来早。哎，老鱼来了。 老于一个朋友凑到小鱼的身边搭讪。 哎，小鱼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那么小的时候就抱过你。哎，漂亮，向你妈好。小的时候我们就担心你像你爸，你第一口酒还是我喂你的呢。啊，就是那个大的，还有那个不结婚的时候。 哎，别跟人逗了，都这么大了，我不长心 了。来， 朋友离开后，老于端着一盘子吃的走了过来。 吃吧。 你跟照片上不像啊。 你还记得呀？ 照片上你有头发。你是干嘛的？ 开酒吧呀，跟他们合伙。 以前呢？ 什么都卖呗。 自己有家吗？ 没有。 和老于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，两个人渐渐地熟悉了起来。虽然老于的生活一般人都无法接受，但是他和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小鱼却相处非常和谐。他不会责备女儿说话没大没小，也不会用父亲的身份压制小鱼。一天晚上，父亲敲响了小鱼的屋门。 能进来吗？ 嗯。 想句话刻在你妈墓碑上吧。 你想吧，我想不出来。 你妈平时都爱说什么呀？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一孩子，像谁啊？ 你说你像谁啊？ 我呀、啊，我谁也不像，就像我自己。 你妈这辈子啊，真够冤的。 这冤就是找你吧。你将来准备跟他合葬吗？ 我就别给他添恶心了。 我看书上都说，一个人如果还恨另外一个人的话，就说明他还爱他。 你妈过去都怎么说我的？ 嗯，没说过。 你就没问问？ 我不问。 小时候呢？ 忘了。 哎，你说这句话怎么样？我这辈子 我已经给忘了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。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在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，我们就一同来欣赏徐静蕾导演的处女作电影《我和爸爸》。小鱼已经面临着高考的压力了，但是由于他在学校和男同学之间的关系太过要好，所以老师担心他有早恋的危险，就让小鱼把家长叫来。无奈之下，小鱼只好让老鱼去了学校。 大大咧咧的，跟谁都嘻嘻哈哈，这点呢我挺喜欢的，但是就是有的老师反应爱跟男同学打打闹闹，有时候上课还跟男生传纸条。咱们也不是反对男女同学接触，但是女孩子呢还是应该矜持一点，不要太疯了。你也了解现在的社会多乱呢，外边有什么思潮咱们学校直接有什么反应。我也不瞒您说，现在咱们班同学啊，有的那思想比大人还复杂。 老于和老师在教室当中说话的时候，小于就站在门口偷听，他心里很担心父亲会责备自己。但是当父亲从教室当中走出来的时候，小于却又表现出了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 你以后能不穿格西装吗？跟土大款似的。你好，你说我什么了吗？ 没说你什么，就说你学习上再加把劲儿，成绩还能再好一劲儿。 就说这些了？ 就说这些。刚才我来的时候扫了一眼你们班男生，还真没一个像样。 那我们班女生呢？ 就你漂亮呗。你怎么驼背呀？停下。 两个人回到家中，父亲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 好久没做饭了，手生了。我没搁多少糖，怕甜，你尝尝入味了吗？ 嗯，还行吧，比我妈做的劲儿多。我一说让你找一保姆， 就用我成吗？一个家就咱们俩人，再来个生人多别扭啊。 我怎么不知道咱俩还是一学校的呀？那你跟我妈也是同学了？ 小的时候是啊，上小学，到了中学的时候，他还混上一班干部，各方面挺积极的。不过吧，学习比我差。 那你怎么没考上大学呀？ 那时候没考大学这一说啊，他后来也是在插队的地方胡蒙的。那时候吧，这中学不是一中年中学，就是一流氓学校。 王校长教过你啊？ 他是我们班主任。 你说脏字儿。 我哪儿说脏字儿了？ 你说丫是我们班主任。 是吗？好，算我错了。 你人真不虚心。 吃过晚饭之后，老于给女儿榨好了果汁。 妞儿，汁儿榨好了，来喝吧。 哎。谢谢。嗯，你不用洗了，等明天我一块儿吧。 这就是你妈的老毛病吧？说实在的，我很反感她的这种生活态度。当天的事儿吧，就得当天干完。 你什么血型啊 ？O 型啊，怎么了？ 和我一样，可是你看着不像啊。 我像什么呀？AB 吗？你怎么还相信申请论呢？ 能给我100块钱吗？ 干嘛呀？ 我有时候不想老在家吃饭。 想吃什么？爸爸带你去。 可是我想跟同学一块儿去。 多拿一张吧。 不用。 说实在的吧，一般在学校谈的恋爱吧都不太靠谱。 你是说你自己的吧？你放心吧，我才不会像我妈那么不开眼呢。我们学校的男生啊，我一个都看不上。 我不是管你，你要是不回家总得跟我说一声吧，省得我一通为你准备。 其实你根本不用每天来接我，我妈也没这样啊。再说我都多大了还能让人给拐了？ 女研究生都让人给拐了， 那得傻成什么样啊！ 你呀，还真别吹，就你刚学会走路那会儿，就这么点大，在这楼下，一外地老帽 在前头喊一二一二一，您跟在后头一二一一二一，哼， 差点让给拐了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估计让谁给拐跑了呢。什么呢？ 我要被人拐跑了，你会哭吗？ 你说呢？ 不知道，你这么长时间没管我，不也没事儿吗？你别误会啊，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。 就是批评也没事儿，对我你还客气什么呀？跟我呀，你什么都能说，说什么也伤害不了我。 我问你什么，你都会告诉我吗？ 当然了。你想知道什么呀？ 我不想知道什么。 关于老师在教室当中的训话，老于没有刨根问底儿，只是旁敲侧击地询问了一下，这让小于非常的高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父女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好，小于对父亲也越来越了解了。但是好景不长，由于老于开的酒吧出现了问题，他被警察逮捕并且被判了刑，小于再一次跟父亲分开了。 爸没再回来，他因容留介绍妇女卖淫罪被法院判了3年，他们一起开酒吧的老哥们儿都给判了，法院说他们是团伙犯罪。姨不让我去看他，说我不欠他的。那年我考上了师大中文系，找了个男朋友，我们学校历史系的，湖南人，叫郭香。大四开始实习，他说要写惊天地泣鬼神的东西，我就让他住我家了。 转眼间小鱼大学毕业了，并且有了男朋友。正在这时，老鱼刑满释放，他第一时间拨通了小鱼家的电话，但是却是小鱼的男朋友郭香接的。 喂，你好。哦，他不在，不清楚，晚上回来吧。没有电话。哦，哎，您贵姓啊？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哎，好，再见。 小鱼回来之后，郭香告诉他有人给他打过电话，小鱼猜出了是爸爸。恰好此时电话铃响。 哎，我来接。来。哦，我听说了，还没见着呢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嗯嗯。 谁呀？ 我姨。 什么事儿？ 没事。 小鱼在内心中躲避着父亲。一次，小鱼无意间看到父亲从一家饭馆当中出来。 我跟你说，我去不成。什么？喂喂，瞎掰吧你！你说什么？哎，在你旁边浪笑那女的是谁啊？赶紧接电话！什么？我没听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我确实是，这是堵车，这是真的堵车，真的。算了吧，你那儿的人不成，太不靠谱了，真的。啊？什么？说什么？哎呀，你那都吵死了，我不爱卡拉 OK， 我不爱卡拉 OK。 小鱼跟着父亲，一晃眼之间突然不见了他的身影，心中有一丝失落，而父亲却在这个时候一把拢住了他。 早看见你了。 你干嘛呀？ 你是不是也发现我了？ 没有没有，真没有。 我今天的运气真是太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居然碰上你了。 你松开我，你快松开我。 那你不去跑？ 不跑，跑什么呀？ 你长大了，都变成一大美人了，见着你爸还躲，还藏猫猫呢。抱抱，抱抱你行吗？ 老于经过了牢狱之灾之后，戏剧性的和小鱼在街头重逢，父亲很高兴，但是小鱼的内心却是非常复杂。尽管如此，小鱼还是和父亲坐在了餐馆的餐桌前。 你真准备一辈子不理我了？ 不许哭， 别哭， 不许哭， 别哭。那你怎么又理我了呢？ 见着就理，见不着就不理。我还有可能不理你？ 你咋这么大了还长个儿了？再长就该理他了。你那小朋友不太靠谱吧？他配不上你。再说你怎么把他领家去了？将来甩都不好甩，这叫未婚同居。 你说什么呢？我是觉得学校太乱了，他在家里写东西比较安静。再说我又没跟他睡。你有点兴奋呢，你没喝就大了。 不爱听就不说呗。哎，你看我是不是胖了？狗啃的是鬼剃头，你看。 为什么你这种人就老能活得那么好，永远都有路走？ 我跟你一样。 不，咱不一样。我跟我妈一样，我们老倒霉。你老得意。 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一点也不得意。你也不和老倒霉的。我不让你。 你谁呀？你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？是，您隔几年冒出来一次，然后又无影无踪。 欣赏过了影片《我和爸爸》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，我们来简单说一说这部影片背后的一些故事。提到导演叶大鹰，很多朋友都不陌生，电影《红樱桃》《红色恋人》都是他的代表作，而且叶大鹰还是将军叶挺的孙子。但是叶大鹰这次为什么会接拍电影《我和爸爸》呢？其实当时的叶大鹰接这个爸爸的角色是因为好玩，但是他玩得很上心，尤其是当他认真地看完这部影片之后，叶大鹰竟然也恍惚了起来，这是自己演的吗？完全是把自己带了进去啊。好了，看看时间，我们上半段旅程也要暂告一段落了，送上这首张明明演唱的歌曲《爸爸的草鞋》，娱乐大篷车，稍后见。 草鞋是穿，爸爸是翻，奶奶的叮咛在漫长，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，充满希望的起航，起航。穿了行到黄河岸，厚厚的黄土堆上船，夜来听我轻纱遥遥山海关，草鞋是穿，爸爸是翻，奶奶的叮咛在漫长，忆故里乡的惆怅也满腔，蓦然回首又要起航，起航，一路跋涉到江南，东景物下看，峨眉山下好荒凉，不堪回首泪暗淡。草鞋是穿，爸爸是翻，故国的叮咛望，强人无奈笑别的悲惨，信誓旦旦又将起航，起航，穿了行到澎湖湾，饿了妈妈来朝江，深情款款撑起疲惫的帆，又冲破了虚多风浪，草鞋是穿，爸爸是帆，远远的故乡在召唤，满 在半世纪漂泊的沧桑，卷旁的船儿快来靠港，靠港，卷旁的船儿快来靠港，靠港，卷旁的船儿快来靠港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， 大篷车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， 红色经典，感受峥嵘岁月， 活着还是不活，这是个问题。 意志精品，一次听觉盛宴。 21世纪什么最贵？人才。 黄金强档，感受精彩辉煌。 电影之旅， 高，实在是高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精彩不间断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在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，我们要来一同欣赏徐静蕾导演的处女作电影《我和爸爸》。再见女儿，老于非常兴奋，他不断地和自己的新女友三妹说着女儿的好，甚至借着酒劲儿在半夜三更给女儿家打电话，弄得小于也一宿没睡。第二天小于强打着精神去学校教书，却碰到了非常顽皮的学生。 你好好想想，你这样做对吗？你要是也有一个妹妹，别人也欺负她，你愿意啊？ 可我没有小妹妹。 老师说话你不许插嘴，你看你站成什么样了，你给我立正，把手拿出来站好了。咱们是男生，应该保护女生，怎么能欺负人家呢？ 我没招都没惹她，她打我好几下。 哦，她打你，你 正当小鱼为了学生头疼的时候，老鱼突然出现了。 你就打他呀？你给我站在这儿，好好想想自己的问题，不许动啊，听见没有？老师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？ 听见了。 你还蛮像的嘛，挺像个老师。 烦死我了，这帮孩子什么都不怕。哎，你干嘛来了？你可真诚啊，你连我这儿都给摸来了。 你在哪儿我还能不知道？我是来向你道歉的，昨天晚上真的失态了，对不起，好吗？ 你当然可以不睡了，人家还得早上起来上班呢，我今天才睡了2小时，你看我这眼睛还得跟这帮小猴崽子对付一天。 我这不是来向你道歉的吗？ 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，你还这么瞎折腾，你累不累啊？ 以后戒酒，不喝了，真的不喝了。 你也不用跟我说，我哪管得了你啊，你爱喝不喝。 别呀，咱们家就咱们俩了，你不管我谁管我呀？ 你这话是讹我吗？ 父亲的话安慰了小鱼不安的内心，时光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小鱼高考备战之时，父女二人没有什么隔阂。正如小鱼所说，父亲对人好，就是请人吃饭，给人做饭。这次老鱼热情地把小鱼邀请到家中给他做饭。 我做这个东西啊，不过糖色儿，一会儿啊撇完了沫，再搁料酒，再搁糖，再加酒，咱们小火慢炖，大火收汤，1个半小时，你记住了。 除了鸡肉和排骨之外，放其他的肉可以吗？ 当然可以了，做什么肉都行啊。等着，来了。哎呀，三妹来了。 行行行，别碰这块手了，我自己来。 好好好好。 哎呀，累死我了，都是。哎，我可全买来了啊，拖着。哎呦，坏了坏了。 怎么了？ 我把那葱拉出租车上了。 嗨， 要不我再去买点。 别，我女儿。 哎呦，小鱼吧， 我是三妹儿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真是秀气长的。 你看我们俩像吗？ 得了，比你好看多了。 你呀、啊 哎， 把碗、 嗯、 筷子、 嗯、 全给洗了。 好好好。 哎，把商标扣了啊。 好好好，没问题。还干什么我？ 你什么都甭干了，菜我都切好了。一会儿就看我露一手了。 哎，我这买了点黄瓜。哎，小鱼儿啊，要我给你做点黄瓜怎么样？拍黄瓜。 三妹的黄瓜真是一流。你吃饭吗？ 不行。 咱们要不然别割饭了。 嗯，不割饭。 啊， 嗯， 请你奶奶做点黄瓜好吃，特好吃。 您是不是很少在家做饭？ 哎，做给谁吃啊？ 其实我也是晚上头一回在家过，平常都混到天亮才回来。你们在家做饭吗？ 他做，他挺会做饭的。我有时候也做，什么炒鸡蛋呐、啊、煎鸡蛋呐、啊、煮鸡蛋什么的，我都炒。 来，帮个忙。 嗯。哎，慢点。 你没切过手吧？ 好久都不切了，是不是少一凳子啊？ 他写书挣钱吗？ 他这才出第一本，还是人家看他们老师的面子给他出的，根本不挣钱。 那靠什么混日子呀？ 我给人当家教啊，你不是也给我留下点钱吗？我姨有时候也给我。 那点钱到现在还没花完呢。 你是真不知道，我们劳动人民其实可以过得很朴素的，200块钱一个月也饿不着。 就没想出国溜达溜达？ 想出就能出啊。 钱不是问题。 哎，我一个学中文的出去干嘛呀？ 年轻轻的学什么都来得及。你英文怎么样？ 不怎么样。我不想出去，他怎么办呀？ 带他一块儿去呗。 他才不想出去呢。 他是想留在中国当思想家吗？ 你能别这么说他吗？我们在一起好了3年，除了我妈，我就跟他在一块的时间长。是他没钱，挺穷的，人长得也一般，可是他对我好，我需要他在的时候他都在，我们才是亲人呢，你懂吗？ 礼尚往来一般，小鱼同样也把父亲和三妹儿邀请到自己家中做客，当然身边还有自己的男朋友国香。 做的真好，真像饭馆里做的。 这腊肉真好。哎，这是你自己做的吗？ 腊肉、笋、萝卜干都是他妈妈腌的，北京买的哪有那么好啊。 来嗯 嗯，哎，老于 吃吧，别客气啊。 腊肉要不要？ 要。 来， 你自己也夹。 这个鱼好吃， 来来来， 好吃吗？ 嗯，好吃。小心刺啊。 嗯， 刺有点多。 来， 你可能有点辣吧。 嗯、 给你大筋大块，给你。 哎、 来来来来来， 咱们以后没事到小鱼家来吃饭吗？ 欢迎吗？ 欢迎。 你呢？ 欢迎欢迎。 真的？ 我们准备春节就结婚了。嗯，北京就不办了，到他们家去办。 干嘛这么急呀、啊？就不能工作几年再考虑这事儿？ 我们商量过了，一概不收礼，你也不用送我们什么，如果我们缺的话再管你要。我们也决定不去你那个公司了，结婚之后我们去上海，郭襄有一个朋友在浦东。 这是你的主意吧？ 我们俩的主意。 这就是你结婚请我吃的饭啊？ 嗯，你要是觉得还想吃的话可以再吃啊。 打算要孩子吗？ 有就要。 要几个呀？ 你要是用这种口气，我就不跟你说了。 你妈就这年龄结的婚，结了又怎么样？你看最后呢？ 嗯， 我认为这中间没有任何可比性。 我结婚不为了什么，我没觉得结了就好了，也没觉得结了就糟了。 这我就放心了。其实这世上谁都靠不住，最后只能靠自己，感情都是会发生变化的，你知道吧。 请你别把你那套人生观强加给小鱼好吗？ 小鱼啊，我觉得你应该多听你爸爸几句，他说的是对的。 你相信有不变的感情吗？ 我相信。 行，你这个年龄啊，应该相信点东西，早结早离，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就趁早。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呀？ 人家妇女谈话咱别插嘴好吗？啊， 别以为苦出身就朴实，长得拧巴就不化了。我跟你说，这跟人品没关系，感情是一定要转移的，婚姻也一定会有危机，你要有思想准备。如果那一天来了，你可千万别怪自己做错什么。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。 这是肺腑之言，你也应该好好听听。 一个不负责任的人，一个社会渣子，却来教训别人怎么对待婚姻和爱情。 属这种看起来老实的人最可怕，最吃不起亏了。你将来要是跟他吹的话，会有麻烦的，你得慎重点。他要什么就都给他，他要是跟你吹，问题倒不大。 你这是侮辱人。我现在请你离开我的家。 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少说两句吧，这是人家家。吃软饭 的。你给我别女流氓呢。 什么？你说什么？ 女流氓。 哎哎，你这什么？给我回来！你怎么骂人呢？你啊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这么小孩，你骂你怎么骂人 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可以随便欺负我。 你走吧。 我不文明，你才不文明 啊！最后，但愿我说的全是错的。你是个例外。请你和你姥姥吃顿饭吧，他们还没见过这孩子呢吧。到了人家里多，既然去了就坚持到底，见了人家老人嘴也甜点，眼里有点活，不会干的事儿呢也别强努着，再给自己闪着。哎呀，真舍不得你去给人家当媳妇儿啊。 知道。 原谅我妞，刚才我胡说八道来着，我也是一下子没露出，这小子弄不好会记仇的。过去你也没给我这种谈话的机会啊。 其实你比我想象的已经好多了。 再混蛋的爸爸也是爸爸，我就怕你为了躲我跟别人结婚还要跑到外地去。 不是，真的不是。 于静，你就能够容忍别人当着你的面羞辱你的丈夫吗？ 他马上就走了。 三妹儿，你甭招他了。 我这可半天都没说话了，他这自己跟自己较劲呢。 答应我件事儿，最没辙的时候想着你还有个爸爸，会为你做任何事的。我假 心，我是说好来坏，这是好话吗？ 这 是好话吗？你 记住，您一样好好活着，少喝点酒。你要是再出什么事儿的话，我会恨你一辈子的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继续欣赏娱乐大篷车的精彩旅程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在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呢，我们要来一同欣赏徐静蕾导演的处女作电影《我和爸爸》。两年过去了，小鱼怀着孩子独自回到了这个自己成长的家中，却看到了喝醉酒的父亲躺在家中的地上。 你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？ 我没知道你回来啊，我住这儿啊，这是我家呀。 你能起来吗？ 啊，我当然起来了。哎呦， 三妹呢？ 三妹儿，早分手了。哎呦， 人家也得结婚。 哎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要生孩子了？ 等你醒了我再说。 哎，别回来，太好了！哎呀，你要生孩子了？怎么着？那小子把你甩了？ 不是，觉得我跟他也过不下去了。 那就是有别人了呗。 什么呀，你不是也说过吗，这种事儿不是哪个人的错。 妞儿，做得好，咱不求人，咱回家，怎么说这儿还有你老爸呢。 就你这样我指得上你吗？ 不就是戒酒吗，咱戒呀。啊，我呀早盼着你回来。哎呀，再带一胖孩子。哎呀，我的命怎么这么好啊，想什么得什么呀。 你闭嘴吧，我妈说的真对，你这人就是极端自私。 父亲很高兴女儿在自己失意的时候能够回到家里，回到自己身边。小鱼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在坐月子的时候，小鱼只顾着看电视，老鱼细心地照顾着孩子，并且给孩子请来了保姆。由老鱼和保姆照顾着孩子，小鱼开始找工作，但是却处处碰壁，心灰意冷。老鱼看在眼中，疼在心里，他用自己的方式安慰着受伤的女儿。 怎么了妞儿，出什么事儿了？ 他们不要我了。 谁不要你啊？为什么呀？ 学校本来都说好了的，他们又变卦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学历是够的。 这叫什么事儿啊，他们不要你那是他们傻帽，咱不跟傻子斗气儿，咱们多精啊，所以咱们要大方点儿，让他们先活。这个社会啊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咱们就让着他们点儿，因为咱们都好活。 我精吗？我怎么觉得我挺傻的？ 太精了，你是我见过的最精的人，想干什么什么成，什么都没干吧，所以什么都没成。 你讽刺我？ 没讽刺你，真的是在赞美你。其实你啊，什么都不必干，你才多大呀，我在你这把年龄哪有你这番经历啊，孩子都这么大了。 你就是讽刺我，你早婚早育我。 不是，我是赞美你，羡慕你。 你这人太不好了，你挤得我。 没有，我哪能挤得你呀、啊、 也就是你觉得我哪儿都好，别人都不怎么想。 那段时间挺难的， 老爸眼毒啊， 宝宝老是生病， 我敢跟你 处处都要花钱， 将来你要山得山，要雨 我没工作了，爸也没钱。他倒是满不在乎，只会夸我。我真希望活得像他，什么事儿也不着急。 气死我了。 虽然表面上老于什么都不在乎，什么都不着急，其实他最清楚家中的经济情况，也比任何人都着急。但是作为女儿的后盾，他默默承受着这一切。为了挣钱，老于又重新和原先那些狐朋狗友联络上了，靠赌博来挣钱。有一次老于为了赚钱连着两天没回家，小于终于爆发了。 你去哪儿了？ 追款去了。 追两天两夜呀、啊、 外地杭州。 怎么不打电话回来呀、啊、 打了呀。 你那叫打呀，也不说干什么，就说一声不回来了，你干嘛关机呀、啊、 手机没电了，又没带充电器， 你别撒谎，你别骗我，我知道你会骗人，从骗我妈开始，现在又骗到我头上来了。你根本就是一老油子，我才不相信你说的话呢。你现在给我说清楚，你去干嘛了？这钱从哪儿来的？ 哎呀，我们不是投了一电视剧吗？浙江那头有人掏钱买，又不打钱，我只好跑一趟呗。 行，你就铁嘴钢牙吧。这钱我不要，你自己留着吧。我养孩子，我自己挣钱。我去教幼儿园，我当售楼小姐，再去我给人家当保姆去。 哎呀，你这是跟谁置气呀？ 跟你。我拿你钱，我心慌。我一看你有钱，我就觉得你人快没了。我不要你的钱，我要你的人在，天天在，我每天回来就能看见你。你是我爸，这个家要有你才像个家呢，你懂吗？ 我在，我天天在，永远在，我保证。 你保证什么呀？老于，你别让我恨你，我求你了。 因为女儿态度上的转变，老于时刻都在担心自己的事情会不会被揭穿。由于精神高度紧张，朋友的一句玩笑让老于突发性脑溢血，导致了半身不遂。这下换成了小鱼照顾父亲和孩子。终于，小鱼明白了父亲的苦心，还有那份浓浓的父爱。 我想恨他，可是恨不起来。两年后，我又结婚了，和我们学校的同事。爸一年前因为脑溢血再次发作，去世了。我把爸和妈葬在一起了，这样我看妈的时候也能顺便看看她。不知道他们对这样的安排满意不满意，我是没见过他们在一起好的时候，但我相信总会有这样的时候，否则为什么会有我呢？ 故事就这样落下了帷幕，但是那份平淡却最真实的亲情却无限地延伸了。关于这部影片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，因为是徐静蕾的处女作，所以她的很多圈中好友都对她表示了支持。除了叶大鹰的鼎力相助之外，在这部电影中，姜文、苏小明、张抱墨和张亚东都客串了一把。如果大家有机会观看这部影片的话，不妨也注意一下。好了，看一看时间，我们今天的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。最后送上这首王铮演唱的歌曲《爸爸》。在歌声中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头头感谢各位的乘坐，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忘不了深夜为我亮的最后一盏灯，那时刻照耀我专属的心，多少次送我独自离开，红红着眼睛转过身，头发渐白的背影，蓝蓝的天下面小小的我，用心大声地唱你最爱的歌，纵然世界不同，你曾给我的梦境，相信最美好的一切在下一刻。